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丰北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36，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兵。报一下家族群当中的圆圆，浮生若只是梦，还有醉败絮是吗？妞咪、江峰、字母妹妹，刚刚呢还有赵振江哈，是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好朋友，家族二群，待会儿再来点你们的名字。2018年1月21日，21年以前的事情了。今天是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兵。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值得期待的氢燃料电池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冬季汽车保养特别提示，汽车预热你做到了吗？11月自驾推荐长白山，去走一走吧。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虽然冬季的长白山，哎呀，山顶呢是寒冷刺骨哈，但11月中旬之后，游客又渐渐多了起来，像冰封天地、冰瀑和滑雪成为这时候的主流玩法。有人说呢，在长白山吃温泉鸡蛋是长白山之行的标配，把鸡蛋放在长白山的温泉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可口的水煮蛋，哎，入乡随俗来一颗也不错呀。这里常有游客说看到水怪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被证实存在，但也为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是不是？天池呢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湖，西坡山顶有中朝两国的界碑，站在湖边呢可以眺望朝鲜境内的另一半山巅了，很有意思哈，值得一去。更重要的是看一下这个滑雪啊，感受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Adam Levine A Higher Place。第29名潘玮柏来电。第28名范玮琪1:1。第27名谭维维我亲爱的。第26名 Trademark Only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evine Higher Place， 上周第40名，本周上升10位，第30位。歌曲呢也是电影 Begin Again 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轻松的音乐片，讲述的是人生的故事。这首歌曲当然也给我们很励志的感觉， A Higher Place 为你准备。好了，我们继续攀升，先跳过头来听前面的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27名，谭维维《我亲爱的》。 你有没有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我就不知所措？谁从遇见你那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谁有没有话对我说？你个眼神我便无法挣脱。谁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永远也逃不掉了。不过爱你值不值得，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不管是对错的选择，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梦是一 听着这样的歌曲，想起了电影当中的精彩画面，有没有？挺甜虐的一部影片哈，翻译官。好了，谭维维《我亲爱的》，上周第4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7位。

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温暖的感觉在耳边响起，范玮琪范范一比一。 两颗心痛不完。 上周第47名，本周上升19位，也算是大步向前进了哈。第28名，有请范玮琪。 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滴一滴爱好像落寞，一天一天建立，一天一滴一滴爱不经意就像呼吸，像 一直在自己的唱片当中努力用自己的声音营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不断的吸引着好奇的听者来打探这个音乐世界的方法了吧。在他的声音当中打探到了神奇的音乐世界了没有？范玮琪一比一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的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rent Mark 这首 Only Love， 一首英文老歌，恐怕也是记忆当中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了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位。 2 AM and the rain is falling. Here we are at the crossroads once again. You're telling me you're so confused. You can't

精妙的一首电音曲子，来自 The Fat Rat 大肥鼠的这一首 Never Be Alone， 也是他最成名的一首曲子了，一首让人抖断腿的音乐，很激情啊，经常出现在各大视频的暴走桥段。 You're gonna break my heart， You're gonna tear it apart， No matter what you do， I still be there for you。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关系道理解的，爱角是角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睡觉是做梦的重量，云要多高，天要多蓝，先对照色调我往前跑，迷幻的神态都做到，回头的次数刚刚好，控制狂你到底想怎样，圈圈打转没办法都需要的，一整夜不可征服之环没有钟表，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研究你所有的无聊， 什么都不用想，跟着他一起放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哦哦哦哦哦，苏打绿的控制狂。虽然苏打绿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陌生，但是在坚持独立音乐的11年当中，他们的音乐已经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和接受了。上到第34名的控制狂，本周晋升到第24位。 为什么我可以的？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牵过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曹轩宾翻唱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被遗忘的睡前故事，看到了最后一个字，才发现隐藏结局的手指，有心的注视。我也曾写过几首诗，说不出所以然的是，时间的笔触还比我真实，写我的影子。 山坡上面书有些生涩，有点难懂，朦朦胧胧不以为意，就这样带过，却在夜里想起自己的那些困惑，没能解释每个夜里做的梦，开始练习回过头，回头练习开始的时候怎么度过，开始练习和自己的影子做朋友，开始寂寞，开始一个人生活。 我照顾着自己，写自己的传奇，在阅读脚步，走出一条长长的线索，那线索要你去猜，短短一个字或几个字或一辈子，从来不曾停止。我沿着记忆走过从前那个我，我带着新的故事想要对他说，你就是我，你就是我，新的睡前故事。 斯隆睡前故事，这首歌曲特别邀请到 Hash 填词，他把音乐人为创作而封闭自我的那种孤独感写进歌曲当中，再加上前奏直接采样节拍器的滴答声，渲染色彩直接迸发主题，好孤独的睡前故事。上周第42名，本周上升20位，第22位，汪苏泷睡前故事。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去东京湖里吃晚餐，长去至今不用绕弯，越过肉眼翻台之半，会被美作摇曳一战，千里江陵一日可还，身边的情要慢慢还，写自己平凡，敢爱敢恨没负担，后面穿行能留赞，不过是通关之夜的战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a fighter. Put the fever high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a fighter. Puts the fever high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又听了这首很给力的歌，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这首 Stronger， 曲调呢很动感哈。 Kelly 用华丽和端庄两种装扮风格展示出自己的魅力，同时 Kelly 在这首歌曲当中的音色表现也被乐评人称赞为整张专辑的亮点。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刷存在了。刚刚呢说过了，谢谢说句心里话，说今天是一个很温馨的日子哈，是问候日，问候了吗？哎，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小胖收到你的微信二维码，待会儿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了。还有书森2019相伴99，那这是我们2019年你帮我们出的口号是吗？谢谢谢谢谢，我会考虑的。也希望大家在这里发挥智慧，好好想想我们2019年汽车约会的口号到底是什么。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了解一下最值得期待的氢燃料电池车。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氢燃料电池汽车是新能源汽车三大技术方向之一，因为充电快、续航长、零排放，被誉为是未来汽车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在这一领域上，这个领跑的日韩汽车呢，会在进博会上集中展示他们的技术成果啊。在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当中，丰田旗下的氢燃料电池乘用车，还有氢燃料电池巴士，还有氢燃料电池卡车，还有氢燃料电池叉车一起亮相了本次的博览会。那其实兆帕的高压氢气罐三分钟即可完成氢燃料的填充，并拥有目前全球零排放车型当中最长的750公里续航里程。除此之外呢，韩国现代也将最新一代的氢燃料电池车正式亮相了。他们的燃料电池车的动力系统和氢能源利用零件的效率高达60%，也是世界的最佳水平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李圣杰《痴心绝对》啊，不用过多介绍了，你很熟悉的一首歌，也算是他的招牌曲目了。创作团队呢，为能够展现出李圣杰声音的无限可能性，在专辑当中给他打造了不同风格的作品，而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歌曲是最抢耳的、最亮眼的，来听听看《痴心绝对》。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我的心填满了， 我的心填满了属于我的，青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错过你岁月的钟，不会再摇摆。 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 又听到了欧德阳和唐娜的《时间的河》，这是一首曲调很轻松愉悦的作品。从不懂时间，追逐时间，到感谢时间，就像是潺潺的流水流过心窝，珍惜把握时间对我们的考验吧。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罗志祥《我的皇后》。 你就是我的皇后，听着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随时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我登上爱的宝座，心甘情愿为了你去吹风，为了你发现我原来拥有痴情的血统。你的梦想交给我来奋斗，而那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从今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从今以后，你拥有的权随时向我念我问我把握。只愿意为你低头，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头，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随时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是 Erica， 我的第二张专辑首播主打《天鹅说》，它是我第一首发表的创作。这首歌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年度汇报、北京房山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系列活动将于11月26号到28号在房山区燕山举办。另外，燕山地区提出一城两业的发展新格局，将建设国家级养老产业服务示范区纳入未来的工作重点，并于11月27号在燕山举办养老论坛。再来关注，昨天晚上嘉德拍卖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近现代专场开锤，作为该场四大金刚拍品之一的齐白石福作繁华以8000万元人民币落锤，加佣金计9200万元人民币成交。齐白石老人为挚友所作的画都非常用心，福作繁华花团锦簇布满整个画面，已是作者诚心之意。此次福作繁华是张宗宪先生支持嘉德25周年拍卖所拿出的4件拍品之一。这部画被齐白石自题为余生平所作之画最稠密，以此四幅为最。最后再来关注，昨天北京菜百公司全国首发2019乙亥猪年贺岁金条，这套贺岁金条共发行有1000克到30克不等的6种规格产品，部分规格在线上同步发售。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rain with nobody I know. 不带这样突然就结束的哈。我还以为明明这个 CD 显示后面还有49秒，难道都是空吗？来自 Naked 的这一首 Take It Easy，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让我们放轻松，舒缓一下压抑的心情吧。 Take It Easy， Naked 呢被誉为是英国的音乐鬼才哈，很多人从开始听到他的声音都是这样的感觉，哇，还可以这样唱歌吗？好像许久不见这样的感觉了哈，大胆的创新哈。 Mika Take It Easy，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哈，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不过在听之前要给所有的爱车一族提个醒了，冬天关于汽车保养这个话题咱们还得继续呀。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冬天开车的时候呢，不一定非要原地热车，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让车缓慢地向前行，但这时候不要加油门，就是保持低速行驶。这样呢，其实对于热车来说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啊。为什么呢？因为冬天呢，机油的粘度很大哈，循环很慢，热车能保证车辆的机油防冻液运转到位，减轻对于车辆的磨损。很多人都觉得，哎，那我原地是这个把车打着火，等着它不是更好吗？其实不是，低速行驶不加油门是最好的热车方法了，记住了吗？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 却不敢说出口，当你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ay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曾经走过的地方，曾经路过的人啊，挂在脸上的笑啊，多荡漾，奔跑多么的酣畅，花儿多么的漂亮，我们经历的 到了王涛和谭维维的往日，你会觉得奇怪，这首歌曲当中没有男声哦。哎，听到了吗？这段乐曲的演奏就是王涛。谭维维和王涛从小就认识了，那他创作这首往事的时候呢，维维想表达兄妹二人一路成长的故事，各有各的坎坷和波折，但是一路相伴很幸运和感恩，于是特别邀请到来王涛为我伴奏吧，就有了这首往日。好啦，在这样的声音当中要跟你说再见了，意犹未尽的话明天九点再来关注汽车音乐会吧，还意犹未尽好啊，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我是腾丁，明天见。 风吹过来到你身旁，